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郝云的《去大理》这首歌呢，旋律很简单，然后歌词呢也非常的直白，应该算是一种标准的郝云式的唱腔吧。但是这样的歌呢，却很直接的戳中了大家的心里。我想这也是郝云作品的一种特质吧，就像是浮躁喧嚣的生活当中，突然间注入了一缕清风。当然，希望小军的节目，也能够给你带来这一缕清风的感觉喽。那今天第二首歌要听到的是吉克隽逸新专辑当中的歌，叫做《谢谢你再见》。专辑当中有九首歌呢，都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应该听得出来，这是他个性，恰好的一种表达。 在人潮中流浪了一天，陪陌生人突然走很远，是我找不到停下的地点，谁收留我落单的思念。我推开了朋友的规劝，左耳听见右耳跑一遍， 我爱的搁浅，爱我 俊逸的这一张新的专辑当中的歌曲呢，风格是非常多样的，有节奏层次很丰富的动感的舞曲，当然也有一些触及到内心的疗伤情歌，所以这样丰富的内容也是让更多的歌迷还有听众能够通过这样的音乐感受到不同面的吉克俊逸吧。到底是洒脱的还是霸道的，或者是伤感的，或者是沉醉的，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接下来是阿牛，可能很多人听到他的歌都是很开心的歌，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约定》跟他以前的曲风很不一样的哦。 你说你不怕寒冷，爱上了雨衣，你不懂我其实害怕你哭泣，就这样爱上了这样的你。24个小时里不想停，走过春夏秋冬四季，我陪你一起淋雨，我会在 7-11 等你，有月亮公开这个秘密，从天黑等到黎明，我在 7-11 等你。我们说好在这里约定，在太阳面前证明我爱你。四季，我陪你一起淋雨，我会在 7-11 等你，有月亮公开这个秘密，从天黑等到黎明，我在 7-11 等你。我们说好在这里约定，在太阳面前证明我爱你。我会在 7-11 等你，有月亮公开这个秘密，从天黑等到黎明，我在 7-11 等你。我们说好在这里约定，在太阳面前证明我爱你。

追梦人吧。其实这一首歌已经是近于他的收山之作了，在那个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开始平和温暖，包括醇厚了很多。而除了追梦人之外，其实他有很多很精彩的经典歌曲，就像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我的婚礼》一样。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有人会很喜欢他吗？他是黄子韬，来听到由他包揽词曲创作的歌《Underground King》。 Underground King, my room, like chickens, who'd you please? I don't care if you're feeling me. Money, cover, all you got is greed. Can you run around me?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其实你不想也得叫我 TAO。要跟我说废话，别人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I'm busy boy, my bike。看太多已成为 trouble by SL 全球流行 F couple Every single easy yeah at every pu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骄傲我从来没骄傲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骄傲是你们看清时代 Yes I'm a 西塞代理能那么多的人就这就值得骄傲 La la la la跟着我前进吧，在这个队伍，看清楚时代吧。See by the world, the rap gods give up, don't gotta thank you。我就是这么有个信仰的 Ranking Down。对我是但住在部门的话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走位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可你们没资格用我创造的狗带 That's my rapping in your city so freaky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Kong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是隔壁店的整唱歌曲 However you like Oh my god 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please for let me know the company I hit the table I'm a level 7 better fromGame and Apple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吧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特别的人他的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像是一个刺绣拿起绣虫的笔 Michelangelo 一样的艺术的天分如果你想来就先把你弄了 La la la跟着我前进吧，在这个对岸，看清楚时代吧。See by the watch, rap gods give up, don't gotta thank you。我就是这么有个信仰的 ranking。不管是天上的 idol 样样出彩，真的是 fantasy， 不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多有出息，去哪都是 VIP。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map the fantasy， got the。干了吗？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声吧，还想再听两口吗？那你就拿去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声吧，还想再听两口吗？那你就拿去循环吧。 这一首歌，据他自己说呢，是来回应一些争议，然后还是要继续的做自己。其实里面有一些很犀利，而且有一些桀骜不驯的歌词，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备受争议吧。当然他这个人的话呢也是一直在备受争议了，同样是从韩国组合 XO 当中脱团出来的中国成员，像鹿晗啊吴亦凡啊都是如日中天的，但是黄子韬好像享受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哦，经常登上头条还总是被黑。不管怎样，他用这样的一首歌来回应大家吧。继续来听到徐怀钰的一首最最经典的歌，你猜到咯，我是女生。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

将你放。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从今以后，牵他的手，心为何逗留？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他的肩膀给我力量，才能将你放。好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 祝我幸福，来自于蔡琴。这首歌其实它是杨乃文的一首歌曲，有很多人翻唱过啦。当然最著名的就是刚才听到的歌坛大姐大蔡琴的翻唱。另外呢，作为杨乃文的前辈兼好友的张宇，在我是歌手当中呢，也特地的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来翻唱哦，是一首很棒的作品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很多女孩子喜欢的一位男歌手，他是潘玮柏，潘帅。来听到这首《爱上未来的你》，直到现在小军还不太明白这首歌。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你让我把对爱的谜变成决心。柔软的心，我被困。 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爱像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 消失的你， 爱像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捍卫我们的约定 Oh no Yeah yeah 捍卫我们的约定，捍卫我们的约 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